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 我们不会老， 不会老。 爷爷爷，小心下锅，爷爷锅里都不标准啦， 很难唱的。都唔懂卖讲话啦，我多生个都也未听。 你可知道我爱你？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没错，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到目前为止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发来了他们在2018年这一整年当中经历的那些难忘和让他感动的故事。有些朋友是实名制，有些朋友是匿名制，包括给我写了好长好长的话。而这些素材和文字以及声音都会在2019年的1月1号周二那一天作为新年的第一期直播，我们当作是告别，也当作是一个新的启程，来在那一天将这份特殊的温暖分享给你。而如果说你也有想要分享的东西，你同样可以在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24小时可以发给我，截止日期呢就截止到1月1号那一天之前，给我一点点时间来整理好吗？还有就是在这个时候要跟各位发一个小小的照片了，因为今天早上代班这个早安音乐秀，他们今天是一个照片 battle 的环节，刚好我就翻了翻自己的相册，找到了一张前段时间去攀岩的照片。这个时候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快跑，快速的快，跑步的跑，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快跑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的一张攀岩的照片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李小小，她说12月25号还是我的一位闺蜜的生日，想点播范玮琪的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祝你生日快乐，12点12分送给你。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年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来点播一首歌曲的话，你都可以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错过了直播没关系，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公众号的听广播功能来进行回听，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听听 FM 这样的软件，不光可以回听，还可以把你想要留住的那一段来剪辑下来，在手机上永久的保存。此外，24小时你都可以在这里来给我留言，比如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顽皮小仙女点播的《寂寞烟火》，也是希望提醒各位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多添加衣服，注意保暖。 我已经要习惯一个人生活，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我的房间，你最爱的角落，那本你没读完的书还在原地放着，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我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空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留在你眼中。

安魂曲是以色列戏剧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汉诺赫列文在自己生命最后一刻的创作，它饱含向死而生的生命光辉。安魂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以色列民族精神的写照，被称为剧作家列文的巅峰之作。此剧首演后荣获了6项以色列学院奖。继续来看，历时5个月打磨场回响胡同童谣2018音乐计划近日在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圆满收官。打磨场回响胡同童谣2018自今年夏天启动后共举行了5场，由主办团队在北京胡同中寻找仍能唱诵水牛、卢沟桥等幼时童谣的老人，再由专业音乐人采录这些童谣，并召集乐手和大众与老人一起在北京老城具有代表性的空间里进行排练录音。这5场活动最终汇集制作成1张专辑，之后还会在打磨场举办1场集合现场录音、文字采访与影像的综合展览，以及1场由专业音乐人和胡同老人联合演出的城市音乐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1木为木，2木为林，3木为森，4木为双林，5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你希望在直播节目当中来传递一份什么样的祝福。我们首先在下半时段的开场，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元气少女给我的留言，他希望点播杨千嬅的这首《勇》，给我的朋友可爱的孔龙龙，想告诉他，生活就是不断取舍，留下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你能够勇敢一点，多笑一笑，生活一定也会慢慢的变好，希望你对自己一定要好好的照顾。 如何轻易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时代我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我也希望被怜爱，作英雄去保护你，勋章你不留给我，仍然愿意撑下去，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狂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 独有这点应用，跌下来再上去，就像试不到用，明明已是扑空，再尽全力补充。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容，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是万马千军都直冲，再没有支援，还是有这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就在刚才，元气少女还给我发来留言说，她的好闺蜜在旁边听广播，听到送给自己的这首杨千嬅的《勇》的时候已经哭出来了。还拍下照片给我们看啊，这个照片就不跟各位分享了。接下来呢，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co Love， 她说最近又在回顾一部电视剧叫做《风云雄霸天下》，希望点播黄国俊的这首经典的歌曲《真爱你的云》。如果你也希望像他们一样点播歌曲，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你了。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决定爱你，再怀疑了。 Girl， 真爱你了，有你就无求了，若今后有选择，我仍是专一的。舍不得，就是与你分割。天是透明的，因为黑夜已过去了，因为你对我笑了，所以想念很快乐。有你永远陪着，因为你决定爱了，所以等待也是值得。 然只是一颗百年子弹，麦克尔，愿你听着这一首。 就在刚刚，刚刚肖萌给我留言说，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做喘息时间。他说2018年呢，你的故事我的歌就是我的喘息时间，就是一个有温度的节目，也是属于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音乐的节目。说在这个节目里面能找到自己的身影，而且能在艰辛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一份美好。他说2018年确实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那个小女孩在30岁的时候，这一年彻底长大了。刚刚还在想说，如果在2019年希望送给自己一首歌曲，在想歌名的时候听到了《稳稳的幸福》，她认为这首歌就刚好能够代表这个时候的心情，来送给19年的自己。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怎么在节目当中点歌，很简单，比如说像这个房名什么一群英文字母啊，我就不念你 ID 了，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小时你都可以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点播。那么歌曲的播出时间是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钟，一个小时，你都可以在这里听到你所送出的一份音乐祝福。我们在接下来呢，继续延续昨天进到了12点45分，要和你分享的是关于听障儿童的一个故事。 不舍昼夜的奔波陪伴，只是为了让你听到希望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关心你的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爱的声音，从听见开始。 在近期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和你分享关于听障儿童的故事。听障儿童是我们生活当中缺少关注的一个群体，他们都是一群特别可爱的孩子，但是呢，他们的世界从出生下来就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到很多声音，听不到来自父母的那些呼喊。可是随着父母的倾其所有的那一份付出，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个小朋友的故事，她叫做汪子琪，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长得很白净，戴着一副小小的黑框眼镜，梳着马尾辫。她呢，在听障儿童当中算是康复的比较顺利的了，不仅能够做到正常的交流，而且唱歌还很好听。她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是在今年的7月份，第一次来就是来录制歌曲，在开嗓的时候在练习，他唱了一段《茉莉花》，你能够通过视频还看到他两只手在下面打着拍子。我们来听听汪子琪小朋友的声音。你要知道，说话对于听障儿童来说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但是很多小朋友经过训练之后还能做到唱歌。汪子琪还告诉我说，他觉得录音呢，录歌比学说话难。然后呢，他末了还加了一句，他说拍照比录音还要难。但是他不会因为难而拒绝，他说能够听到这个世界的声音已经是最幸福的事情了，而在接下来呢，他要好好的利用这双会发电的耳朵来听到更多的善良和温暖。你的故事，我的歌，提醒你关心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这些孩子在经过治疗之后，不仅可以做到正常的交流，还会唱歌演奏乐器，他们也很渴望向你来展示自己的风采。那么2019年的1月4号，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来举办首届 听障儿童25分贝公益音乐会。目前音乐会呢已经开通了门票的认捐活动，也请热爱公益和音乐的你和我们一起来聆听新年新声音。昨天下午的时候，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推送了关于音乐会的相关图文消息，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还可以回复25两个数字25发送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收到一张直播的到时候演出的海报，包括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进行门票认捐。我们在今天听到的汪子琪的声音，在那天的音乐会上他也同样会出现，来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小白船。 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也存在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也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一位匿名的朋友点播，来自赵赵和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继续送歌送祝福，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拜拜，我是四萌。 和奶奶一起